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的留学哈。在最近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留学的介绍呢相对较少，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留学目的国。那么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事留学工作多年，也是对于澳大利亚留学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师，来自沃德天下的韩巧妹老师。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 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呢向大家着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中学吧，因为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在孩子可能读小学或者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去澳大利亚读高中，然后呢再读大学或者去再去申请其他国家的学校。那么韩老师，从中学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去澳大利亚读书对于我们比如说中国的孩子来讲，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引力或者优势所在呢？ 这样的，因为我们也是做了留学很多年，就是包括也有很多家长他是留学完之后也会和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尤其是低龄留学生，他会还会涉及到以后如何去决定本科的走向啊。很多的家长在选校的时候，他们会其实首先考虑的，所有家长考虑都是安全因素，一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有些家长他会考虑到这个时差，因为我曾经就有一位学生去了加拿大读中学的，然后他特别神奇的就是本科他说他一定去澳大利亚他爸爸就说澳大利亚因为只有2个小时的时差，我跟我的孩子联系会非常方便。他说加拿大呢，他说我们这读了高中的几年会时差刚好是12个小时，就是家长 总得有一方救护对方， 对对对啊，那肯定是家长救护孩子所以他就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决定本科是去澳洲。所以其实就在低龄留学生这块确实存在这个时差的这个问题，所以像澳洲来讲呢，那他基本上和我们的时差是比我们早2个小时，所以家长救护孩子呢也是非常好这个去安排这个时间的。所以像很多家长他会很客观去全面了解的时候，会把这个因素也是作为是否考虑澳大利亚留学的一个因素考虑进去。那其次来讲呢，当然很多家长还都是会关注到对于孩子包括以后在高中阶段他的成绩怎么样，以后升本科能有怎么样的一个是名牌大学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学。 那澳大利亚读中学他比如说咱们中国的孩子，就您之前遇到过的这些孩子经历过澳大利亚读中学，将来他去申请澳大利亚本国的学校或者是申请欧美在其他国家的学校的时候，一般他们的成绩会比较有竞争力吗？ 其实澳洲它主要是这样的，像刚才主持人这边介绍到的，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留学国家，所以它在教育这块是非常完善的。那么它的高中对于中国学生可以申请的初中和高中吧，就是公立和私立是都可以的。所以如果说你想选择性价比高一些的，那就选择去读公立高中。如果你想选择到像刚才主持人这边提到的，我可以想以后选很多的国家本科我都可以去选，那就比较建议去选择私立高中，因为这两个不同的高中体系它的课程设置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像公立高中它基本上学生在11年级之后要读的课程的成绩都会算作周会考的一种成绩，就是本周的，比如说悉尼、墨尔本、堪培拉，这都是不同的州了。那如果是私立高中，私立高中澳洲的很多私立高中它是 IB 体系的。那这个 IB 体系它的级别就是最高的了，因为 IB 体系本身就是不管是在美国、中国、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它是全球通用的，也是全球共同去承认的一种中学生的成绩是最高级别的。 那所以如果学生读的是私立高中的 IB 课程，那他是可以用这个 IB 成绩去申请全球所有的大学的，北美啊、欧洲啊都是可以的。 就是说咱们在去申请澳大利亚留学之前，自己在选择中学的时候，对于以后自己的走向和方向，就是要有一个初步的决定哈，就是我们到时候选择公立和私立。 其实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一两年吧，也有学生，就最近几年也有学生是到了澳洲之后，他从公校转到私立也有，因为他会觉得私校以后对于他的本科的选择机会会更多。或者说对于学生的素质培养，对国际学生的关注度，因为本身中学生留学面临的一个普遍的现状就是一定都是青春期的孩子，有的家长就希望学校对于学生的关注度会非常高的，尤其是对国际学生，像我自己也有学生是两年之前去澳洲的，他一年之前已经转到这个私立高中了，然后我当时是两个女孩子，都是北京的小女孩，那另外一个是继续留在公立高中。 就是说他转到私立学校之后，私立学校有自己的优势，像您说的对孩子的关注度高啊，或者说将来去申请其他国家学校的时候可能会更有优势哈。 其实澳洲来讲呢，公立高中就是属于非常好申请，它主要的一个难点是出现在时间，就是你一定要提早去申请，像现在我们一些学生就是申请2019年的7月份去澳洲读语言，2020年的1月份开始读十年级，其实就因为我们像做其他国家可能还没有接入到2020年的申请呢，但是澳大利亚它是很成熟的留学体系，所以像我们在现在做的一些公立高中的录取，那如果是好一点的公立高中，就只能是按照下半年七月开学的语言加第二年一月份开学的高中十年级啊或者九年级这样的去搭配的。其实客观的来讲呢，澳大利亚因为它是南半球国家，他秋季开学就是一月份，所以他七月份那次很少会有学校让你去插读了，就十年级。因为他会认为你接受到的他们本系统的这个培训啊，或者说是本周的这个教育程度的适应都比较少。所以可能中国学生会涉及到你在中国读完九年级了，你去澳洲你还要顺着去读十年级。或者说有的学生说，那我想倒读一段再读一段九年级，那这个时候其实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你要看这个时间的衔接，你时间衔接完之后你这个选校，因为公立高中它完全是要看越好的学校，就是这种去抢名额，因为基本上录取来了你就要马上交学费，如果你没有很快交学费，你就算有了录取通知书，那这个通知书因为你交学费慢也有可能是作废了的， 就是交学费来做一个确认， 对，你就是没有这个确认了，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公立高中的位置。 那读公立高中的话，那么就是在这边初中二年级， 如果是要读公立高中的话，基本上建议最晚是你初二就要申请了。因为好的公立高中你是一定要卡在那一年的一月份去读的，那就是他的主开学，然后在此之前你要再往前去推半年读语言，然后在这之前，那你需要去看学校有没有名额，那可能就要提前一年去申请学校才有名额。所以你就无形当中已经往前去挪了一年半了。 所以您现在说的这个就是在申请2020年的这些孩子的，已经在做手续了。 对对对，就是做的一些，如果想去好一些公高的话，做的都是19年7月的语言，2020年的这个1月份的开学，因为本身你19年7月份他没有主课的开学给到你啊。除非你选择一般的中学，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他们都会认识到主开学对于孩子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说去读这个公立高中的话，申请到比较理想的中学的话，我们的这个成绩啊或者各方面的要求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公立中学相对来讲就是要求是没有那么高，在咱们中国普通的就是中学或者一些好的中学成绩 是中等中上等，那按照澳大利亚的教育体制搭配，去那边先读半年的语言，然后再跟着后面读十年级、九年级或者十年级的这种课程，顺着读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说申请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么难，或者说他给到这个国际生的名额还是有一些的， 他给到国际学生、他好的公立高中给到国际学生的名额其实不高的、也就是10%左右、但是一定要去提前申，因为他公立高中会很多、就是像悉尼，他叫新南威尔士州， 在 新南威尔士州他会有就是给你一个大的清单，会有多少所学校、会给你一个地图、然后那你可以去选东南西北几个区、它每个区都会有好的中学、但是这种好的中学一定都是要相当于提前你两年去抢吧，因为现在是18年、那你基本上拿到的录取就是要是2020年的主课。 这样的公立高中读完之后，就像您说的，将来如果申请澳大利亚本国的学校的话，这个体系是比较统一的一个。 对，中国学生也拿过很高的这个当地的，就管这个分数可以称为是高考的一个分数吧、也是中国学生拿到过应该是99.95吧，我要没记错，很高的一个分数，然后是全奖进入的墨尔本大学。所以中国学生的成绩确实还是没得说的。 如果在那边读完高中之后，他录取的时候进入大学的时候，对待国际生的这个政策，如果是在当地读了高中，相当于是当地学籍了是吗？ 对，他会按照你的当地的那个州、每个州的那个州会考的情况、去对应你匹配的那个高考分数、然后决定你能就是进入的大学。因为澳洲大学它都是公立大学、它的档次分的除了我们称为前八大学，就墨尔本悉尼这一档稍微高一些、其他大学都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相对来讲，中国学生能够非常轻松的进入到一个还不错的大学。 这是说到公立的这个体系里头哈，整个的这个流程就比较是单纯吧，算是。 它很单纯， 其 实就是抢名额，就是你申的早，还好的高中有位置，那 OK 你就可以拿到。只不过有时候家长的一些意识，可能说他没有提早去准备留学或者关注留学，他就丧失了这个时间的优先性。那你浪费掉这个时间点之后，那你可能就要再看你是不是选私立还是就是公立的话，你会去做其他的选择，就可能选择普通一点的学校啊什么的。 其实这个里边好像您提前做准备的这个重要性，比如果您的成绩是不是那么拔尖儿，可能还要重要。 对，公立高中更重要。公立高中是这样。 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私立的中学，它的这个体系上跟公立高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差异了啊。 对，就是它每所学校都不一样，它每所学校是有每所学校自己的这种课程的体系，包括对于师资的要求也不一样，因为如果是公校、它的课程体系这个州都一样， 是 然后这个师资呢，那它也是就是这个州给老师的统一的标准，但是私校那它对于课程的安排，对于老师的这种师资其实都要比公立高中更严谨。 那申请这个私立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说就是在时间的选择上跟公立学校也是差不多呢？ 私立高中它不是看时间了，私立高中申请会程序不一样。它好一些的私立高中是需要去参加 AEAS 的考试。不是说像咱们知道的雅思托福。这雅思和托福都是英语能力的考试，学术性的考试。而这个 AEAS 呢，它是里面既有英语，然后又有考学生的这种综合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考题在里面。所以呢，它是需要学生要有一个 AEAS 的考试，并且有一些私立高中，那它都是要再给你做自己学校的笔试或者面试的，它来决定学生是否符合他们的入读要求。也是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会问AAS 考试，你看它本身也是一个英语性质的考试，那是不是我考了我孩子就不用读语言了，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公高你是要读半年的语言，那共20周的语言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如果 AAS 成绩高，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读这个语言课程？那其实是不能这么讲的，因为 AEAS 每个高中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决定权，到底是根据 AEAS 的成绩以及你的面试和笔试的成绩，他会来做出一个综合的判断。如果我学校录取你，你是否还需要读语言？那也有可能他配的语言不一定像公立高中似的就固定的给你配20周，因为公高是固定的，但是私立高中就不一样了，他很有可能语言给你配的是多于20周的，也有可能。 少于20周的也有可能， 他 会全面的去判断你这个学生要读多少周的语言，所以他有可能之前给你的录取的安排就是跟公立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如果说私立高中它的录取和选择学生的时候的这种自主性特别强哈，那么我们再去选择比如说哪个州啊或者哪些私立中学的时候，可能这个它的依据或者是说它的这种参考是什么呢？ 其实私立高中我们有的时候办公室同事因为也有同事的小孩就是到了这个小学5、6年级因为也是做这行的，就说哎，你的小孩会不会去留学，怎么选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这么看选学校，像现在有些家长他开始逐渐的接受单一性别学校，他们会认为单一性别的学校能够给予孩子在体魄方面，就是运动方面，或者说你的个人修为方面，再或者说你的个人综合素质方面是不一样的。而且家长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还是希望孩子待在单一性别的学校，没有异性的影响，能够踏踏实实的学习。 对，这是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家长的一些考虑吧。比如说孩子，男孩子喜欢运动的，可能就会上一个男校哈。 跟混校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我的朋友圈其实也曾经发过我对于单一性别学校的这种看法。其实也确实是，你像单一性别的学校，有的学校的图书馆它会设计的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图书馆的椅子什么样子的都有。那个就是男校，为什么呢？他会觉得男生可能有的时候你让他去图书馆坐在那儿看书，他不可能就坐得像女生一样，哎，很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咱不说你坐姿怎么样，男生可能就是觉得我要这个腿搭在那儿或者怎么怎么样，那就设计的椅子就是有高有矮，然后有的这种椅子空间大一些什么的，他就是为了给予你更多的一个你男性身上的一个特质。 这个可能是考虑的啊，家长考虑的选择单一性别的学校。 现在会有家长逐渐接受单一性别，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这个留学嘛。我觉得几年以前单一性别的学校没有像现在这么这两年受欢迎。有的家长会主动提到单一性别学校，就是我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所以就是这个 是，其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一点，可能家长会考虑，如果是我还对，在一个没有异性影响的环境里边，我能一心一意的学习， 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他说在没有异性影响的情况下， 对，可能是的。如果对于中学的孩子来说，确实这个方面也是可能会干涉或者影响到他学习成绩的一个因素，这个家长可能会是比较往心里去的。 对，家长会很看重。但其实我有在国外读单一性别学校的学生，因为我男校女校的学生都有，确实是可能男生的这种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确实是更 open 一些，然后女性就是女生呢，她会更像小公主一些，确实是这样，或者说这种更有女权精神一些，但是反正从我的角度看，或者我觉得是从学生的角度看，他们并不认为家长说的这个没有异性的影响对于他们而言是那么重要，他会认为是很重要，但不是像家长想的可能他作为首位的。 明白明白，这个是从性别上来讲。那我们在选择私立高中的时候，我们平常所谓的说好啊坏呀，这个学校的水准啊，这个家长有什么样的依据？ 其实私立高中啊要看的点其实挺多的，包括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私立高中也有是 IB 高中体系的，也有是非 IB 高中体系的，那你就要看这个家长，因为很多家长他选择留学，他有的就是比较单纯，就是觉得我孩子在国内可能目前也就这种程度，到国外换个环境有可能会好一些， 对，会把他的某些特长可能是 激发出来或者释放出来，换一个环境会更好。但是也有一部分学生他就是为了去名校的，然后就以后要去读名校本科，他才选择这个高中去国外去读。所以现在其实去国外读高中是挺两级的，有的就是为了去OK 我适应一下环境，能在那里面学就可以，有的就是很明确我就是要冲名校的。 比如说他认为去澳大利亚读了一个很牛的中学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他各方面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会更有帮助， 对于他 在国内 名校更近，或者能够帮助他进入到名校。所以其实在选校的时候，那如果是这样的家庭，你第一个就要先看课程体系， 就是你所希望的它课程体系是不是那种很像 IB、那就是全球都认可、那以后这个学生在澳洲读完高中之后，那你可以，因为本身澳洲和英国是一个体系，那不说别的，那你可能进入到澳洲最好的大学墨尔本大学、或者英国我们常说的牛剑、牛津剑桥就很容易。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你就要去看这个学校它所提供的这个学科以及它的活动是不是现在孩子本身已经有这个擅长的，然后去那边就是为了加强一下，再或者说有的家庭他是为了去补充提早适应一下，所以那就要看学科和活动去讲。因为包括像我来做这期节目之前也跟我一个在澳洲的学生，我问了问他、因为我那学生马上就要读12年级了、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这两年读的怎么样，因为我们俩一直有联系、然后他说哎，别提了老师，我下半年就要那个就是该准备那个升本科的事情 了、 对对对，然后他又说我自己给自己报了一堆的辅导班所以其实就是学科，因为他就跟我讲，他说会计、物理、商业这几门课，他说中国学生你再怎么学，他说像我这样的吧，因为我这个学生在北京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他说我就是这么一般的程度，他说我很难达到他们上课要求的那个高度，他说所以我只能自己去补课。所以就像这种，那中国学生你小的时候咱们接受的这种就是理念吧，不是说像外国孩子一样去接受到这种数学的影响，这种就是会计学科的影响，就商科学科的影响，或者说是物理，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两年中国学生反映出来，不光是澳洲吧，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做的加拿大呀、英国或者美国的中学生，都反射出一个问题：数学成绩，大部分中国学生有可能不太好了，就不像家长以前想的。这孩子出国至少我们数学能很高的成绩、我们其他学科可能大部分都很强，一两门弱的再去国外去补。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自己也觉得是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数学或者什么的基础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真的现在已经不强了，就通过我们这两年的学生、客观的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英语国家的学生的反馈、我真的是觉得中国学生的数学已经没有大家传统观念想的那么的强了，甚至很多学生需要去在国外补数学课。我这个学生他补的应该是数学、会计和商业，应该是一门和物理这三门。 那是不是跟咱们比如说现在对于学生的这种减轻负担啊？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因素，减轻负担，所以他的数学难度没有涉及到那么高。再或者说现行阶段呢，一些国际学校或者国际班的兴起，它对于数学课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教的是简单的数学。因为实际上我学生在他们中学里面选的也是简单的数学、数学也是分级别的、简单的和难的。那我的学生学了简单的数学、就单说澳洲的这个学生、他还需要去补课呢、如果难的级别的数学恐怕他不是补课那么简单，真的可能就是成绩都不行了。所以就是这个随着国际就是大环境的影响，你国际班和国际学校的这种整体的教学的安排对于中国学生的数学其实是 要求没有那么 高的。因为我这个学生实际上他北京所在的学校是某外国语学校、就某区的外国语学校、他从小学就是在那个小学、就那个学校他有小学也有初中、是这样的。 所以也有老师建议说你在初中之前可能还是读咱们国内的一个公立的学校，反倒是对于这个基础知识扎实啊，会比较好。 我也这样认为，因为现在中国学生真的是读了国际学校反映出来的问题，强项已经不再是强项。 但弱项就有点不好补。对对对，好，这个韩老师刚才把私立学校的这个选择方面的一些因素和我们要参考的方面，可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去澳大利亚读中学到底有哪些优势，或者我们怎么去选择学校，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韩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概况的介绍，算是给我们有意向考虑澳大利亚留学的家长呢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框架哈。更详细的东西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需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为大家进行详解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澳大利亚留学的相关话题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韩老师在这个留学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经历一些见解来分享给大家。